老师、各位家长和各位同学们，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上帝。我特别问你们一句哈，昨天主日结束之后，这个回到家里有没有睡不着觉？ 有。 哦，感谢主。坦白来讲，昨天晚上我这个回到家里的时候，这个一直在预备今天上午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我预备到12点钟，我也一直在想，到底我们需要如何被主的爱和主的恩、主的真理来激励。那我就特别想到了一段经文，那我想给今天上午所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信仰的传承。我们一同来打开列王记下2章1-15节。列王记下2章1-15节，那我给这段经文起了一个名字，叫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以利沙。你知道这来自于经文对不对？我来为你们诵读这段经文，列王记下2章1-15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这个各位小朋友们是不是读到这里就开始眼前一亮了，对不对？我小的时候就经常这样想，这样的事儿会不会临到我的身上。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加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阿们， 阿们。 这段经文其实一方面非常的激励我们，一方面又比较悲伤，对不对？我们看见一个伟大的先知的落幕，请问他为什么不愿意让自己的门徒以利沙跟着呢？或许他也怕离别的哀伤， 或许他也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因为他要独自的去面对上帝。为什么以利沙要跟着呢？或许他觉得还没有毕业，他需要再做一次毕业论文才能够毕业，他需要再一次跟师父告别，然后在师父那里来求上帝对他信仰的激励。总之无论如何，我们看见这一个信仰的传承最终成功了，对不对？这个信仰的传承最终真的发生了，甚至连先知以利亚都无法想象这件事儿，因为他说了，这事儿呢我决定不了，你看见了就得着，看不见就得不着，对不对？因为这事儿不是在于他，那是在于上帝，对不对？那这段经文的背景其实是先知以利亚建了一所先知学校，所以你会发现他走到哪里都有一群先知门徒出来见他，对不对？哎，各位，我要特别跟各位小朋友们讲哈，你知道这个学校里面人人都有超能力，对不对？啊，有人可以祷告天就可以三年不下雨，很厉害，对不对？有人可以从天上降火下来消灭仇敌，一定的。有人可以空间瞬移，就是说耶和华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他提走，他就立刻走了。哎，有人可以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在水面上打水，水就分开了，他们就走过去如走干地。请问这是不是一间超能力的学校？这是不是一间看起来像这个培养 X 战警的那个学校？你知道吗？其实基督教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超自然的教育。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基督教的教育，基督教的学校在本质上是培养超能力的学校。哦，你们今天才知道这个信息，对不对？老师和爸爸妈妈没告诉你们吗？其实我们要把你们培养成为超能力。一会儿不知道有没有各样的超能力的表演，但是今天好像我们没有这个项目，对不对？你知道超能力不是用来表演的，超能力是用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超能力是用来和空中的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主治的和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的，你们知道吗？那个叫超能力，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叫超能力。我们可以与撒旦征战，与罪恶征战，我们脱离了死亡的辖制，我们有永生的生命，我们可以拒绝这个世界罪恶的诱惑，这个叫超能力。为什么这个叫超能力呢？因为从前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没有这个能力，所有的亚当的后代都无法跟罪恶、死亡、撒旦征战并且得胜，但是耶稣基督的超能力、圣灵的大能、基督的新生命进入我们里面之后，我们就有这样的超能力。阿们。你们盼不盼望有这样的超能力？盼望，对不对？我也盼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们也盼望，你们的老师们也盼望。所以你知道要获得超能力其实是有步骤的，对不对？要做家庭敬拜，要听圣经故事，要背要理问答，要学习各样的知识。我说各样的知识不仅包括圣经的真理，也需要学习各样的这一个上帝普遍恩典当中所赐下来的知识，对不对？好装备我们更多的从圣经神的话语当中来支取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阿们。所以我盼望各位同学们，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算作是一间先知学校？我们是培养超能力的，我们是培养这样的超能力来使我们可以跟随主的。那你知道这段经文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发生在列王记，对不对？那列王记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所有的君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对不对？这个君王起来，那个君王落下。那这段经文发生在列王记的第二章， 那第一章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王的统治结束了，然后第三章一开始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另外一个新王统治开始了，然而就在一个王要落幕另外一个王要兴起中间第二章穿插了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在两个王国的兴替当中穿插这个故事呢？我觉得列王记的作者，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他很明显的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在君王的传承之外呢，其实这个在这个世界的大潮之外呢，还有先知的传承，还有在看得见的刀剑的传承之外呢，还有看不见的神的话语的，神的对神的敬畏的那个的传承。这其实是当时列王时代的盼望，就这一段穿插的超能力和属灵权柄的传承告诉我们说，这个其实虽然看起来是不像外在的政治经济，不像外在的那些可见的国民族国家的命运那么的可见，但是这一个却是内在的实质。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的学堂比起这个世界的每一天，你去看新闻头条的时候，你去看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时候，那些看起来都是大事，对不对？看起来我们学堂今天上午九点在这里开学礼拜，看起来不是大事，对不对？但我告诉你们，今天上午我们学堂在这里开学礼拜是整个宇宙的一件大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要传承信仰，因为天上的大君王三一的真神看着，因为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因为他在这个真理当中，他希望我们塑造成为主基督的精兵。你说这是不是宇宙的大事？是的，这是一件宇宙的大事。但有的时候我们不把它当做一件宇宙的大事，对不对？那我们有的时候容易看外在的，好像这一个热搜榜也没有我们，对不对？啊，热搜榜有没有说，哎，我们的学堂今天上午九点开始开学了，然后陶先生传道在这里讲了一篇信息，我们从来都不会上热搜的，对不对？但是在宇宙的热搜榜上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这个地上，我们的盼望在于那个天上。所以列王记告诉我们呢，在败坏的君王的传承当中呢，有一股清流，或者说有一股暗流。暗流的意思是它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的明显。哎，各位，我多说一点哈，你知道今天我们去读先知书，去读列王记，去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以赛亚啦、耶利米啦、以西结啦，这些人，以利亚、以利沙啦，看起来像主角，对不对？这是你误会了，在当时他们都不是主角，至少看起来在当时都是被人怎么样，天天要喊打喊杀的边缘人物，被逼迫旷野山洞飘无定所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在当时的人主角是谁？我问你们啊，不就所有的人看起来在当时的主角，这个答案是正确答案哦对，亚哈，对不对？哇，你说的太对了，在当时所有人看起来亚哈耶西别才是主角呀，因为他一言兴邦呀，因为他一句话就灭掉一个家族呀，因为他看起来太强大了呀，全国人都看着他呀，对不对？但事实上你突然发现在整个宇宙当中，亚哈不是主角，耶西别不是主角，以利亚和以利沙才是，对不对？哇，你就知道说其实有的时候呢，同样我们也是在一个属灵的事实上，我们传承信仰给我们的孩子，这是一件宇宙级的大事。但是在这一个21世纪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在临沂地区，在蓝山区这里，看起来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我们要有那个属灵的眼光，这个属灵的眼光极其的重要。因为列王记告诉我们有两股潮流，就是在败坏的君王的传承当中，还有一股清流，就是纯敬虔的先知的传统，敬虔的先知的传统。所以呢，让我这样说，其实基督教古典教育呢，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敬虔的传统，或者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真道的传统， 因为基督教古典教育在一个社群当中，它是一个在社群当中的教育，它是关乎这一个社群当中的把信仰如何传承给下一代的。有的时候我们都想，我买了一座买了一个房子传给儿子，对不对？这是中国父母，山东父母特别喜欢干的一个事儿，对不对？啊，买辆车传给儿子，对不对？我们就说任务完成了。不，我要告诉你们，今天我要特别的告诉你们，把你的信仰传给儿子，把你的信仰传给女儿，把你那一个敬虔的爱主的心传给他们。你说这事儿我没有啊？那么就从现在开始成长。你说这事儿我缺乏呀，我敬虔爱主的心，我对圣经的认识了解我缺乏呀。哎，你的评价很中肯，是的，你缺乏，我也缺乏。那我们就需要跟孩子一起来成长，一起每一天更深的来认识这个信仰，追求这个信仰，因为这件事情它是最珍贵的，最最珍贵的。那耶和华在对付他的百姓当中那些敬拜巴利的王和敬拜巴利远离上帝的那些的王朝所使用的方式是什么呢？哎，请问上帝有没有秘密训练一支军队来跟巴利来打仗，然后揭竿而起，有没有这样？没有，对吧？他怎么来对付一个拜偶像的时代呢？他不是用看得见的刀剑来对付一个拜偶像的时代，他乃是兴起一群手无寸铁之人，甚至没有在圣殿当中，而是在旷野当中的先知，在那里来传承他们的信仰。意思是他们是非主流，因为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的才是主流，君王才是主流，但是这群非主流却是传承了那一个敬虔的信仰。所以呢，你知道今天我们信主，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不是赚钱比不信主的人更多，我们不是更聪明，我们不是更成功，那个叫成功神学，我们乃是需要比他们先一步的更深的来寻求认识这个信仰，扎根这个真道。这是我们需要不断在主的恩典当中操练自己的。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常常出现一个词，就是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什么师傅离开你，知道不知道，对不对？还出现一个词叫做先知的什么门徒，对不对？就师傅和门徒。你知道在中文的和合本的圣经当中，学生这个词几乎很少很少出现，大概我印象当中就是出现一两次学生这个词啊，因为在整本的圣经当中呢，其实新约翻译学生这个词都不是翻译为学生，学生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词汇，对不对？那新约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大多数把这个词翻译为叫做什么门徒。因为马太福音10章第1节说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你看又是一间超自然的学校，对不对？又是一间超能力的学校，对不对？差派他们出去怎么样，一并赶鬼行神迹啊，然后回来说，哎，老师是这个回来说，夫子，我这个超能力表演还不错的，能一并赶鬼行神迹。然后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不不不，那个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为什么欢喜呢？就是为你们的名字啊记录在天上欢喜。最重要的就是你里面有主基督的新生命，你里面有主基督的真道，而不仅仅是外在的那个超能力的表演。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那门徒对应的一个词汇是什么呢？就是师父，对不对？耶和华今天要接你的师父走，你知道不知道？所以门徒跟师父是对应的。那我想到一个在中国传统当中的一个词汇哈，就在中国文化古代呢，通常师父对应的另外一个词甚至都不是门徒，当然门徒也有哈，也常用，其实更常用的一个词叫弟子，对，门人弟子嘛，门徒子弟嘛，弟子啊。那你知道 学生是相对现代化的一个词，学生这个现代化的词跟古代的那个用词弟子和门徒之间的分别，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也反映出了古典教育跟现代教育的一个区别。我说的这个区别绝不是说这三个词代表这个本身是有不同的指向哈，而是说这三个词其实是受到不同的文化塑造所产生的不同的表述。什么意思呢？弟子意味着什么？是你的弟，是你的子，对不对？弟子的意思其实是以师为父的，就是跟随师来学习的，是以那师父什么意思呢？师父就是说你要有为父的什么心肠的，这个才能叫师父，就父嘛，不是那个夫人的夫，是父亲的父嘛。所以是以学生为属灵的儿女的，这表明整个的教育其实是在第五条诫命之下的那一个的原则当中进行的。所以门徒的意思是要跟随师父，不但是学他的知识，门徒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门徒有一个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将来要成为像师父那样的人，就不仅仅是学习他的知识，而是学习他的什么生命，将来要像成为他那样的人。所以门徒的意思是在整个的教育是意味着生命的样式的传承，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承。哎，各位，我特别提到一点哈，教育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单单以命题的方式、概念的方式来传承。据说古典教育特别的强调，不能以命题、概念的单单以这样的方式来传承。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教育，哎，你们最近应该听过一个词叫做沉浸式什么阅读，对不对？什么叫沉浸式阅读？我终于稍微见到真事儿了哈。那最近我们家女儿，因为她从小就听故事特别的有意思哈，最近我们家女儿几乎一天，大概就是没开学之前，几乎在家一天要听超过12个小时以上的故事。你说她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她从起床开始，他无论他做作业，他这个做什么，吃饭干哪里，都要去听故事。然后他妈妈选了很多好的故事来给他听哈。各位，说句实话哈，真正塑造一个人，真正让你获得被教育的生命塑造的方式是沉浸式的，就是你不觉得他是一个辛劳，你不觉得是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你不觉得仅仅是啊，我终于做完这个事儿了，终于不再做了？不是，你是每一天吃饭、上厕所、干什么，任何事你都在干这个事儿，你都沉浸在里面去。你甚至觉得不干，你反而心里特别的不好受。这个才叫沉浸式阅读。英语当中有一个叫磨耳朵，其实大概也有类似的这种状况，这种表达，对不对？就是说你其实无论干什么，你都在听英文的儿歌，都在听那个故事，你都在听一些美好的古典的音乐。各位，这个叫 C.S. 路易斯说，这个叫培养有胸之人的一种最好的方式。路易斯在《人之肺》当中特别提到那种无胸之人，对不对？就没有情操，没有生命，没有品格，就没有眼界。那各位，这个东西怎么培养出来？还真不是单单读几本书那么简单，而是真的扎进去，一头扎进去，你不读不行，你不听不行，你不学不行，你是被推动的，特别的兴趣的。教学纪律特别告诉我们说，兴趣是什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不对？因为兴趣会引起专注力，在这种兴趣的专注力当中，你的教育、你的学习就没有那么的功利性。但是请注意哦，没有那么的功利性不意味着这个教育的果效、学习的果效很差，反而有的时候相当的好。相当的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无形当中哈，那个东西都是刻在你骨子里的东西，你随口就可以说出来的东西。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大概十几岁的时候，我这个为了读武侠小说都是不吃饭不睡觉的。我把所有金庸古龙梁羽生的小说全部都读了，几乎是一两天一本， 有那种厚厚的一两天一本的。哇，你知道这个就用这种方式来塑造你的文学水平，比你说哎呀我今天立定心智这一周读一本文学的书，立定心智这一个月读三本文学的书，不一样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差距是天壤之别的，是非常大的。所以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教育才真正的发生。如果你想要在教育上来成长，真的可能需要来塑造孩子的这种学习的状态。好，说多了，我们再回到经文当中来。那你知道这种传承就不是单单的那种单线条的命题概念方式的传承，对不对？这其实大概就比较接近于生命的传承了，大概就比较接近于那个风气、生命、习惯、状态的传承了，对不对？好，那你知道现代教育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吗？我发现现代教育最大的悲哀其中有一个哈，当然有很多，我只提一个，就是其实学生并不愿意成为像老师那样的人，对不对？这表明我们的教育其实是断裂的，就我学点知识能行，但是我千万别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学生并不在心底里真正的佩服老师，佩服到五体投地。你知道学习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模仿。学习的过程最重要的是模仿。模仿的驱动力是什么？模仿的驱动力是你深深的羡慕，想成为那样的人，盼望成为那样的人，不成为那样的人你都很伤心。这个时候你学习就有真正的果效了，看着他就够狗的撇嘴摇头，他讲的课你都不想听，对不对？ 是 啊，这是我们小的时候的经验，对吧？ 是 哪科偏科，通常就是因为我们不喜欢那个老师。 是 啊，这是现代教育当中一个很大的误区，就他们以为教育仅仅是传递一个概念，传递一个知识点，传递一个知识的样式而已。哦，不不不，如果没有生命的传承，连知识点的传承都会大打折扣，都会无以为继。所以呢，这意味着现代教育呢，常常走入一个误区，就是我可以学他的知识，但千万不要走他的道路。我可以学他的知识，但千万不要像他那样的成为那样的人。哎，各位，如果学生不愿意成为像老师那样的人，甚至说作为一个老师，哎，我问大家各位老师哈，包括各位家长们，我特别问你们，你们作为老师，作为家长，你们希望你们的学生，你们的孩子成为像你那样的人吗？哦，我这个问题不是问学生的，我是问家长和老师的，你们希不希望？或者说我问的再刺激一点，你敢让学生成为像你那样的人吗？你好意思让学生成为像你那样的人吗？是的，这是我们困惑之处，对不对？这是我们需要好好的成长之处。有的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让学生成为我们这样的人。所以基督教古典教育对家长对老师提出了一个极大的要求，就是我们真的可能需要从头再教育，我们这群人可能真的需要回炉再教育。因为你告诉他你要读书，然后你躺在沙发上刷手机，你说你教育他要读书的这个效率到底有多大？你能想得到，对不对？那是效率几乎是零，我会说。你只有坐下来跟他一起阅读，才能够真正培养那种诗书的家风门风。这个是真实的哈。你只有习惯了一起敬拜。有一次我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我有点心情不好，那天晚上我就不想做家庭敬拜了，然后我闺女大哭了一场，我要做家庭敬拜，你居然不带我做家庭敬拜，哦，你怎么怎么样，就是大哭了一场，因为没有那一次没有带他做家庭敬拜大哭了一场。哎，各位，我的意思是这个当然不是因为他多敬虔，因为他我也还没发现他多敬虔的那个东西，这只是因为他形成习惯了，他的这个习惯被我无情的给打破了，他接受不了，受不了。那我的意思是 先不说那么属灵的话，先把这个属灵的习惯给他培养起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呢，如果没有这个，那我会说这样的教育通常会沦为职业培训，通常会沦为职业培训。你知道职业培训有一个特点啊，特点是见效快，人废了。见效快的意思是你可以快速的掌握这个技能，掌握这个要点，掌握这个知识，但是那个人废了。我最近遇见太多的出状况的孩子，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哈，真的我会发现人废了的状态几乎占到 90% 以上。就是说我的意思是先不说他学习成绩怎么样，先做个正常人吧，先做个人吧。是的，这个其实是基督教古典教育的使命和目标，先让他成为一个正常人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真正的学习，或者说才能够有效率的学习。因为如果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许多扭曲的发生的话，学习本身会成为一件无效率的事情。那圣经当中也有提到许多人接受培训的，请注意哦，我们千万不要轻视普遍恩典当中的健全常识和那些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智慧和知识哈，不要轻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摩西在埃及怎么样，学了一切的学问，意思是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对不对？圣经又说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圣经又说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宫里怎么样，读了3年的大学，对不对？在那里学习加勒底人一切的学问，对不对？那在当时埃及帝国和巴比伦帝国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人类知识体系里面最先进的文明之一了，对不对？然后说他们在那里经过培训学习，经过被训练，但是请注意，这里的学其实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被训练的意思，意思其实就是职业培训，就被训练掌握技能。是的，掌握技能，摩西可能掌握的技能就是做王子，但以理可能掌握的技能就是加勒底人的一切的文字，对不对？这都是技能。但请注意，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虽然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虽然但以理在巴比伦王宫里学加勒底人的一切的学问，但请注意，你会发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摩西并没有成为埃及的门徒，但以理并没有成为巴比伦的弟子。相反，他们两位分别在整个埃及帝国和巴比伦帝国为主的民做见证，对不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他们当然可以说在那里被训练，在说话，在文字，在各样能力上被训练，可是他们没有成为他们的门徒，而是成为了基督的门徒。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成为主基督的门徒，就是效法主基督的样式，就是跟随主基督的道路。所以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呢，你会看见以利沙反反复复的表现出来一个教育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他不单单是跟着以利亚学知识学学问或者学那个超能力，他是跟着以利亚来去做门徒，对不对？因为以利亚说你在这里，我到那里去，他就反反复复的，当他师父要被接走的时候，其他的先知学校里的门徒应该算是他的师兄弟了，对不对？或者算是他的同窗了，对不对？那他们连着三次问他说，他连着三次说没关系，不要说，我知道。他师父连着三次说我要走，你在这里等候。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离开你，对不对？我在上帝面前也在你面前起誓，我不离开你，我怎么都不离开你。各位，这个叫跟随，这个叫跟随。你说其他的先知门徒知不知道以利亚要接升天呢？知道，当然知道，对不对？ 但他们却没有跟随，对不对？当以利亚说你可以在我接走之前求我的时候，然后请问以利沙求的是什么呢？他求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你知道很多的解经家在这里呢都讲到一件事情，说这里的加倍的意思呢，还真的不是说他希望他的能力比他老师大一倍那么简单，还真不是这么简单的意思。实际上呢，他指的是他希望在一群的门徒当中，这里其实是属灵的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就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当中，在以色列犹太的文化里面有长子继承的观念，就长子是得双倍的，所以是比兄弟们更多一倍的。所以意思是，用一句话来总结，以利沙的意思是他想要成为以利亚的衣钵传承，他想要成为他属灵的长子，就是他想要成为以利亚的一个接续者，或者说就是他的门徒。所以当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呢，以利沙就呼叫了一件事，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就意识到其实为整个以色列征战的不是亚哈，是以利亚，他才是保护卫整个以色列的真正的守护者，对不对？他说他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他意味着那是他属灵的传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看到的不是现代教育上的教师跟学生的关系，而是师父跟门徒的关系，甚至是父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像我刚才提到的，其他人知不知道以利亚要升天呢？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去呢？特别像我们，对不对？很多事我们都知道是对的，为什么不干呢？大概就是这个状态。所以当以利亚问以利沙要求什么的时候，很有意思哈。你知道自己的老师是一个几乎看起来无所不能的人，对不对？啥事都能干，从天降火，祷告三年不下雨，用衣服打水，水就分开，是不是能力很大？如果这样的一个人来问你说，张弟兄，你求什么？你会怎么说？你说，给我一栋别墅，给我一个豪车，给我一沓钱。我们的祷告通常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以利沙不是这样求的。以利沙怎么说呢？以利沙说，我希望，我求的是感动你的灵。就他看见了以利亚生命当中的实质，不是外在表现出来那个能力，那个能力只是一个果子。他看到了以利亚生命的实质是在他里面有感动他的灵，那件事是以利亚生命的实质，对不对？是以利亚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核心，对不对？于是他求的就是这件事儿。他说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来感动我。换句话说，他求的是上帝的同在，神的灵的同在。然后你知道以利亚听见这个求的时候他怎么回应的吗？以利亚说了句说，你求的这个甚难。很多时候我过去很多年读这句话的时候，我都很难理解。我很难理解的原因是在于说，以利亚这里是不是有点骄傲啊？你做老师的不希望学生超过自己吗？你说很难，意思是我几乎就是百年不遇的人物了，超过我很难了。我几乎就是那种千年难遇的奇才了，你很难超过我了。以利亚是这个意思吗？我仔细思想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会发现以利亚为什么三番两次的对他说我要走了，因为神接我，你留在这里。然后以利沙说不不不，我跟你去。他们这样的对话重复了好几遍，对不对？因为以利亚知道一件事儿，为什么求这件事儿很难呢？因为先知以利亚知道一件事儿，就是以利亚身上的能力不是出于他自己，他不是决定者，他没法决定把这个能力给谁，对不对？你有神的感动，你没法说，儿子过来，我把手按在你身上，于是你就有神的感动了，不可能嘛，对不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都不用学习了，就直接天天在手里，在学校里磨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头，并且我们请最属灵的人来摸他，我们找最学问最高的人来摸他， 管不管用？ 不管用， 不管用，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以利亚知道他身上的能力的源头不是他自己，他身上他能够办超自然的学校，校长不是他，他顶多算教务主任，真正的校长是上帝，对不对？因为以利亚知道一件事儿，这个事儿不是他能决定的，因为这个事儿涉及到的是以利亚跟神之间的关系。以利亚的意思是，现在神要接我走了，这一幕跟起初神要呼召他感动他做先知一样，都是超自然的，都是神能决定的，人决定不了的，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垂直的关系，而且是神与我之间的个人性的关系，所以这个事儿你插不插得进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在其中参与我不知道，有可能能也有可能不能。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你可以求，而且呢，如果我被接走的时候，我希望你待在这看，我去，如果你非要跟着的话呢，我不劝你，你在这看那一刻，但是我被接走的那一刻，上帝让不让你在场，上帝会不会让你在场，上帝会不会让你看见，上帝会不会让你经历，上帝会不会让你进入这个垂直的超自然的那一幕，那个事儿不是我说了算，对不对？那个事儿真的不是以利亚说了算，对不对？那个事儿只能是上帝说了算。所以呢，他的意思是，如果在那个时候那一幕你在场，就表明说上帝允许你在场，上帝要把你纳进这个信仰的传承当中去，你看见了就能够获得，这是先知以利亚的意思，对吧？你看见了就能够得到。所以各位同学们，这意味着首先你们所有的老师们，你们的家长们不是你们真正的老师，他们只是你们的督导者、帮助者、扶持者，你们真正的老师其实是上帝，其实是圣灵，只不过上帝与圣灵要借着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导、养育、帮助、扶持、督责、管教，来把那一个上帝要在你们生命当中做的工来实行出来，要他们要做那些日复一日的天长日久的门的管道，等有一天上帝借着这些门的管道在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当中来动工，像种子破土一样。那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家庭敬拜，就是背诵要理问答，就是听圣经故事，就是学习神的话语，就是背圣经，就是唱赞美诗，就是参加敬拜，就是听这个主的道，然后学习各样的知识，来预备神的道在这一切的门的管道当中来动工。这就是教会学校的意义。所以各位同学，我特别想跟你们分享一件事儿。其实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可能比我们中间的高年级的学生稍微更小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心底里默默地想一件事儿，我就想说，我长大了想要当传道人，真的，比你们年龄可能更小一点，我特别的想当传道人。但你知道吗？通常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上帝也会使用各样的机会、资源、蒙恩的管道来塑造你成为那样的人。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过去很多年呢，我记得秉森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的认同这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其实呢，不要问各位老师、各位家长们，不要问你的孩子说你长大了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难道他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呢？90%打不是，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写作文，长大了要当科学家，要当作家，要当宇航员，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写的，反正。但是你会发现99%都不是，对不对？首先会落空99%。第二，即使成为那样的人，在某个角度来讲，意义到底有多大呢？所以不要问孩子说你长大了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你要问他，你知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知不知道上帝想要让你成为怎样的人？ 上帝想要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这个答案一定是确切无疑的，对不对？只要我们照着这个目标去培养孩子，我们期待上帝在这里面动工，我们就有盼望。所以一定要问，你知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上帝希望你在上帝美善的旨意当中，想让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在昨天，我在以前，我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想说，我今天一定要对各位同学们，各位孩子们讲一句话。我特别想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将来成为比我更有能力的传道人，希望你们能力比我更大，讲道比我更好，知识比我更多，更爱主，更敬虔，更属灵，更有智慧，更愿意为主摆上。阿们。并且我特对这个事儿特有信心，因为我知道上帝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们知道吗，曾经我的一位老师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他说，亲啊，我希望你成为一个比我更爱主，更敬虔，更属灵，能力更大，服事更多，更有智慧，更愿意为主摆上的人。虽然我现在无法见到他，但是我常常想到他这句话的时候，就常常被激励。这就是信仰的传承。常常在思念当中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期待，我们也真实的期待，我们在信仰当中来有这样真实的传承。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求了这一幕，是神乐意来兴起的一个信仰的传承。不仅仅是以利沙在求，是神所乐意的。所以我渴望在这所学校当中，我们能够看见，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以利沙。我们盼望，愿曾经感动我们的灵将来加倍的感动我们的儿女。说实话，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处在半死不活的状态当中。我们爱主不够，敬虔不够，跟随主不够，真理装备不够，各方面我们真的都不够。但我们期待我们下一代的我们的儿女们真的能够更好。所以求主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几十年之后，我们为着那几十年之后的下一代而活。昨天上午如果你在这里听主日正道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们不期待我们仅仅是一间2022年的教会，我们不期待我们的家庭仅仅是活在今天的2022年，我们期待30年之后，主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儿女的生命当中兴起他自己的工作。阿们。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这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兴起你的教会，也兴起你的儿女们。主，我们特别为这样一个教会学堂来祷告，为这样一个可以足以影响祝福未来20年30年的这间学堂来祷告。虽然我们筚路蓝缕，虽然我们看起来事工艰难，虽然我们看起来是穷乏的、软弱的、不配的，按照我们许多的过犯，我们也常常在其中跌跌撞撞。然而我们知道这一切有你的美意，有你真道当中我们可以怀的盼望，就是求主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先来做你的门徒，使我们先来跟随你，然后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孩子周围围绕着一批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人，使他们一起来做主你自己的门徒。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以利沙，愿感动牧师老师们的灵加倍的感动学生们，使我们今天为着这间学堂的每一位孩子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你要来使用他们， 但使用他们之前你要来装备他们，你要来塑造他们。这个装备和塑造的过程就是那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过程。求主赐给老师们更多的教育方面的智慧，教育方面的经验，教育方面的各样的知识，更好的来代替，来一个帮助这群孩子们。求主赐给老师父母们更多的在教育方面的负担，教育方面的追求，也更大的信心来栽培这群孩子们，将前面的道路都交在恩主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